是某分某秒某日某地某酒永远的心情，不会忘记自卡 LOVE。 张瑶呢，属于那种唱而优则演的艺人，我们马上会听到她的成名曲《有你相随》。后来这首《有你相随》收录在2002年张瑶发行的第一张专辑《爱情的房子》当中。而在2008年的时候，张瑶因为出演了顾长卫导演的《立春》，从此进入了影视圈。没想到去了影视圈呢，演了一部赵薇执导的电影《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》当中的一位女主角的好朋友黎薇娟，因为出色的表演获得了第4届乐视盛典年度电影飞跃女演员。马上我们就会听到她的这首成名曲《有你相随》。 在飞，心也在飞。 许巍这位歌手呢，他有着非常粗犷的这样的一个音色，而且他创作并演唱的这些歌曲啊，总是在宣扬一个主题，那就是自由。我们接下来会听到他的一首代表作《蓝莲花》，歌曲的第一句就是这样唱的：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。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，天马行空的生涯，你的心了无牵挂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。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 朋友们，这里是 FM 986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上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月。

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节奏明快的歌曲呢，是来自于草蜢乐队的《忘情桑巴舞》。桑巴舞这种舞蹈呢，本身就是非常热情的，再加上当时还是有几位大男孩组成的草蜢乐队，充满着活力。我个人呢，挺喜欢草蜢乐队的，因为我每次听到他们的歌曲的时候，都会有一种轻松的感觉。希望这种感觉您也会有。在一首忘情桑巴舞之后呢，我们会听到一首爱情歌曲，它是1999年的一首作品，叫做北极雪。这首歌呢是周传雄写给陈慧琳和冯德伦的一首合唱歌曲，很唯美。马上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。